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请听纪实文学 A 号大案，叶成坚及澳门黑道大圈帮覆灭纪实，今天继续播出。 四十多年以后，当叶成坚从香港转到澳门寻求发展的时候，澳门的黑社会已形成了自己的秩序与规格。叶成坚，1961年1月出生于中国广东省的东莞。幼年时，叶成坚白净乖巧，聪明伶俐，深受父母的疼爱。位于珠江三角洲的东莞，自然条件相当的好，历史上就是中国比较富裕的地区之一。如果没有其他的变故，叶成坚就能够像绝大多数普通人那样生活成长。或许等待他的将是另一种前景，但是命运的天平并没有为叶成坚向平安平坦那一面倾斜。1969年，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地进行时，刚刚8岁的叶成坚失去了疼他爱他的双亲。在那动荡混乱的年代，小小年纪的叶成坚就不得不闯荡江湖，独立谋生。1972年，叶成坚11岁，他加入了一个浪迹江湖的团伙。那是一个小组织，经常只有4-5个人生活在一起，为首的是一个50多岁的老头。他们主要依靠那个老头给人看手相和算命谋生，有时候也乞讨。在这个团伙里生活的几年时间，对叶成坚的一生有着重要的影响。他学会了一些混迹江湖的小手段、小伎俩，看到了做一个团伙的首领，即使是个小小的团伙，也是很威风的事情。团伙的行动由首领决定，团伙的所有收入全掌握在首领的手里。每天什么时候吃饭，吃什么，得由首领发布命令。首领还可以任意的奖励或者处罚团伙中的任何一个成员。首领是团伙的绝对权威，对首领的决定和命令，团伙中所有的人都不能够违背，更不能够反抗。1974年，叶成坚所在的团伙到了花县，也就是现在的花都市新华镇。叶成坚在街上拦住了一个戴眼镜穿制服的中年人，向他诉说自己失去双亲无依无靠的遭遇。虽然说是他自己的真实情况，但是由于几年来不断的重复，叶成坚早已麻木。而那个中年人却动了感情，不仅很大方地给了叶成坚5块钱。在那个一般干部月工资30块人民币左右的年代，5块钱确实是一个不算小的数目，并且拉住叶成坚谈了很久。中年人劝叶成坚不要再在外面流浪，赶紧回家去，学点知识和本领，好好的做人。叶成坚如实地将5块钱上交给首领，并且向首领汇报了那个中年人跟他的谈话。首领先是表扬了叶成坚做事诚实，什么事都不隐瞒首领，又对他说，做人宁可让人害怕， 也不要别人的怜悯。13岁的叶成坚虽然当时并没有完全明白首领给他灌输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思想，但是他不仅牢牢记住了首领对他说的这句话，而且的确是树立了做人要做强者的念头。当然，叶成坚心目中的所谓强者，也就是有钱有势、前呼后拥、为所欲为、令人畏惧的角色而已。在这个团伙中，跟叶成坚最亲近的是一个比叶成坚大6-7岁、姓任的年轻姑娘。她是叶成坚的师姐。或许是出于同情，平时比较关心叶成坚，像大姐姐似的时时维护叶成坚，不让别的大孩子欺侮叶成坚。而叶成坚对任师姐的信服，却是认为任师姐算命算的是特别准。这个姓任的女人在叶成坚的命运中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以后的叶成坚每逢大事，只要可能，他都要找到他的任师姐，让他为自己补上一卦。1979年，正是这个任师姐对叶成坚说，他的命中有大财，得到南面的岛上寻找，才坚定了叶成坚偷渡香港的决心。随着70年代偷渡潮，于1979年潜入香港的叶成坚，不仅没有找到什么大财，而且生活得相当窘迫。他跟人一起合住狭窄的出租屋，出外打工还得受那些加入了帮派的浪迹街头的烂仔欺侮。叶成坚原本以为到了香港，即使不能够一夜暴富，混个一日三餐风风光光应该不难。可是一切都出乎他的想象。叶成坚在内地闯荡江湖时学到的那点小手段、小伎俩，在早就见识过三教九流、多种骗术的香港人眼里，简直就是猴子堆里翻跟头，不屑一顾。如果叶成坚愿意老老实实地做点小本生意，或者像大多数普通人那样打工上班过日子，在香港也并非没法活下去。但是对于心气甚高、自以为生下来就能做大事发大财的叶成坚来说，要他出力流汗去挣一天三餐的食宿费用，那是宁肯让他去死也做不到的事情。尤其是他总是看到那些在他看来全属于绣花枕头的花花公子们，往往坐高档的私家车，搂着花枝招展的各式女人出入酒店、夜总会，更是心里不平衡。为了早一日实现任师姐“坚仔，你准能发大财”的预言，叶成坚开始了他一系列的铤而走险的偷窃活动。我在珠海采访期间，几个接触审问过叶成坚的刑侦人员全都不约而同地说，叶成坚是个高智商的犯罪分子。不过从偷窃这一个行当来看，叶成坚是个笨得可笑的贼。1980年10月的一天，叶成坚很容易就进入了一座没人看管的豪宅。看到室内金碧辉煌的装修和摆设，叶成坚一边在心里暗暗地嘲笑有钱人都是傻瓜，一边急急忙忙地翻抽屉找壁橱，期望能够找到足够多的现金、珠宝和首饰。可正当他为无法开启那坚固的保险箱而焦躁的时候，几个全副武装的警察突然冲了进来。没等叶成坚弄明白什么时候触动了自动报警器，在手枪和微型冲锋枪的瞄准下，就只有乖乖的束手被擒。 1984年6月，叶成坚因为盗窃被抓，同年10月再次因为盗窃行为被判监禁6个月。叶成坚不是一个成功的窃贼，在香港行骗也多次失手。1981年7月，在他第一次入室盗窃失手被擒后不久，叶成坚伪造了一份子虚乌有但表面看不出破绽的资料，拿到了鸭店，骗取了80万港元的现金。可是没等他把这笔钱挥霍完，精明的鸭店老板因为找不到资料中兑现抵押品的对象而赶紧报警。警察很快就找到了行骗者叶成坚，叶成坚再次被判监禁。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不仅没能够阻止叶成坚继续犯罪的脚步，反而让他对这个社会增多了仇视。他认为这个社会只属于有钱人，只要有钱，也不管钱是怎么来的，也不管是干净还是肮脏，有钱就能得到社会的尊重、敬畏和保护。所以他要千方百计地成为有钱人。1988年2月13日，因为屡次犯罪已经小有名气的叶成坚，纠集同是偷渡者的虾仔和李乐生，搞到了3支曲尺手枪，开始实施他们策划了1个多月的抢劫。他们偷了一辆私家车，在夜幕刚刚降临时，来到那家他们早就盯上的比较偏僻的金店门前。金店内的人不多，在叶成坚的指挥下，他们三个人瞅准了时机，迅速地用丝袜将脸蒙上，然后冲进了金店，用枪指着金店的老板和不多的顾客大喊道：“举起手来，都不许动！”被突发事件吓呆了的金店老板和顾客果然乖乖地举起双手，站在原地动也不敢动。按照他们事前的计划，虾仔将金店老板和顾客赶到一起持枪监视，不让他们打电话报警。李乐生负责守住大门望风，叶成坚拿出早就准备好的黑色皮包进柜台装金器。眼看着抢劫就将成功时，守住大门望风的李乐生突然大声地喊道：“快跑，警察来了！”一边喊一边飞快地窜向了后巷。虾仔闻声也扔下了他负责监视的金店老板和顾客，慌不择路地冲出了金店。看到同伙全跑了，叶成坚气的是火冒三丈，他大声地咒骂同伙，手里紧紧攥着装满金器的黑皮包，舍不得放手。直到警察即将包围金店并向他鸣枪警告的时候，他才不得不扔下了皮包，跟在同伙的后面逃跑。回去以后，叶成坚虽然把虾仔和李乐生是臭骂了一顿，骂他们没胆色临阵脱逃，是做不了大事的熊包，为失去眼看就到手的大批金器而愤恨懊丧，但也暗暗地庆幸没有落到了警察的手里，要是人赃俱获，可够他喝一壶的。80年代中后期，叶成坚一直在香港小打小闹，不仅没能形成什么气候，而且是屡屡的失手。其中1986年是他最倒霉的一年。4月，叶成坚因为偷电被罚港币400元。5月，他在麻将馆与人发生了争执，警察带他到警所问话，途中他逃跑没成，被判监禁3个月。6月，因扒窃去殴打警察，被监禁6个月。12月，又因盗窃被判监禁18个月。这个时候的叶成坚 虽然对他人师姐的预言没有失去信心，但仍然坚信自己生来就是干大事发大财的能人，可是也感到香港并非他的发迹之地。80年代末90年代初，叶成坚频繁出没于澳门、珠海、广州，经过多方比较以后，他决定到澳门去寻找发迹的空间。1996年，叶成坚来到了澳门。作为一个赌徒，叶成坚以前已经无数次的来过澳门的赌场，可是这一次看到葡京大酒店的设计奇异、造型独特的建筑，依然感到一阵莫名的激动和兴奋。葡京大酒店外形像个鸟笼，虎形的大门无疑是预示进入此处宛如人入虎口、鸟入笼，有去难回。葡京大酒店的屋顶建造了一座万箭穿心阵，众多的西洋箭矢的石柱迎天而立，同样是显示这里异常凶险，胆量不够者最好是离他远一点。不过如此的阵势不仅没有吓住无数如痴似狂的赌徒，而是像一堆越来越艳丽的火焰，吸引着无数的飞蛾夜以继日地扑进他的怀抱。葡京大酒店的兴盛使早就认为社会是赌场、人生如博彩的叶成坚更坚定了到澳门做一条过江强龙的决心和信心。叶成坚在香港时的同伙，先于他到澳门捞世界的李乐生，见到叶成坚时十分的高兴，主动介绍叶成坚到他打工的赌场做事。澳门赌场中的工种非常多，有负责管理台面的班长，有维持秩序的纠察，还有专门纠缠赢家讨取红包的扒仔。叶成坚权衡了一番以后，选择了做筹码。虽然叠100万港元的马，叠马者可获6000港币的工资，干得好，逢年过节还能从老板那儿拿到不大不小的红包。勤勤恳恳干的话，每月下来挣个3万-5万港币是不成问题。但是自以为生下来就高人一筹，一心想做首领当指挥者的叶成坚，很难满足于这种得看人眼色、畏畏缩缩谋生的打工生活。作为一个有心人，叶成坚很快就发现，澳门的黑道虽然跟香港的黑道一样，也形成了自己的秩序与规矩，但是组织结构和成员之间的关系可要松散得多。澳门四大黑帮中的14K、水房、何胜和，从字面上看似乎跟香港的四大黑帮 14K、三合会、何字系、新义安有一定的历史渊源，不过与组织上并没有隶属关系。另外的大圈帮更是80年代才成立的，以广州籍人为主要成员的黑道组织。14K 在澳门的势力最大，组织结构也最为完整完善。 14K 的老大是尹国驹，因为他混迹街头时与人打架被打碎了门牙，故取绰号为崩牙驹。崩牙驹手下最得力的干将是四大天王，四大天王中的17都与阿飞曾任职澳门司警，辈分高，手段狠，在黑道上有不小的名气。到了90年代中期，在澳门唯一能跟14K 较劲叫板的黑道帮派是水房。 大圈帮跟14K 和水房相比，不论人力物力还是江湖上的影响都相去甚远。经过细心的了解和比较，准备在澳门干点大事的叶成坚决定投靠大圈帮。他觉得大圈帮是个刚成立十多年的组织，目前的老大是绰号叫四眼牛的谭仁和。四眼牛缺少人手，更缺少人才，他加入大圈帮比较容易进入决策圈，那样便于他发展自己的势力，从而扩大他在黑道上的影响。何况他跟崩牙驹以前还有点过节，没有去解开，也不可能这个时候去投靠14K。澳门就这么一丁点大，想要有意识地结识某一个人并不是很困难。但是叶成坚不愿意通过别人的介绍平平淡淡地拜到四眼牛的门下，他要找个机会先亮一手，以便引起四眼牛的重视。机会有时候往往用不着刻意的寻找，他说来就来。1996年3月的一天，澳门的天空一片迷蒙。坐落在荡仔岛上的澳门赛狗场并没有受到天气的影响，一大早就有不少人从澳门半岛和路环岛赶过来，人来人往，熙熙攘攘，显得是热闹非凡。叶成坚和何生坐在看台上，正商量今天买几号赛狗时，看见了四眼牛带着两个马仔向他这面的看台走来，并在离他只有两节台阶的座位坐下了。这个时候，叶成坚的第六感告诉他，今天是他结识四眼牛的最好机会。一向热衷于赛狗的叶成坚看到四眼牛就坐在离他不远的地方，再也无心跟和生砍他的赛狗精，开始琢磨找个什么机会接近四眼牛。他不想让四眼牛小看，更不愿意让四眼牛反感。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赛狗场上也到了最为狂热的时刻。当全场人的眼睛都瞪着跑道上的赛狗，为自己所下的赌注得意忘形或者提心吊胆的时候，叶成坚突然看到了一个20多岁、个子不高、微胖的男子正悄悄地向四眼牛所在的方向挪动。 纪实文学 A 号大案，作者林文进，演播李志新，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蒋树珍，明天继续播出。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小说展播， 请听纪实文学 A 号大案，叶成坚及澳门黑道大圈帮覆灭纪实，今天继续播出。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赛狗场上也到了最为狂热的时刻。当全场人的眼睛都瞪着跑道上的赛狗，为自己所下的赌注得意忘形或者提心吊胆时，叶成坚突然看到一个20多岁、个子不高、微胖的男子正悄悄地向四眼牛所在的方向挪动。那个男子边走边左看右看，快走到四眼牛身后时，神情更是显得紧张，手悄悄地伸到自己上衣的口袋。叶成坚稍微一愣之后，看出那个男子是想刺杀四眼牛，当即从座位上一跃而起，猛然跨过了两级台阶，一下子就紧紧地抱住了那个男子，并低声喝道：“你想干什么？”四眼牛听到身后的响动，回头看见叶成坚紧紧地抱住那个男子。常年在黑道上打混的四眼牛很快就醒过神来，意识到在他们的身后发生了不同寻常的事情。只见他站起来，低声命令他那两个马仔：“带他们到外面去，问清楚是怎么回事。”下完了命令，四眼牛领先向场外走去。在赛狗场外的一个寂静的地方，叶成坚向四眼牛诉说刚才的情况。其实用不着听他详细解释，从那个男子身上搜出的便携式瑞士多用军刀已经说明了那个男子的目的。当时四眼牛为首的大圈帮正和崩牙驹统帅的14K 围绕几个赌场的利益正展开激烈的争斗。那个带着便携式瑞士多用军刀的男子是谁派来的，来这儿干什么，也就不言自明了。四眼牛表现得挺大度，他装作相信那个男子从他身后走过只是往前找座位的解释，没让他的马仔过分地为难那个男子。不过正为手下的马仔不够得力而焦急烦恼的四眼牛，对叶成坚的勇猛和敏捷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刚才叶成坚一直不动声色，静静地站在一旁听任他的处置，显然是懂得道上的规矩，得体的表现也让他四眼牛非常的满意。放走那个带刀的男子以后，四眼牛转身面向叶成坚，脸上露出了亲切的笑容，说：“ 多谢了先生，不知道能不能请问先生尊姓？”“ 谭老板，你客气了，我叫叶成坚，刚从香港过这边来，以后还请谭老板多多关照。”叶成坚不亢不卑地回答四眼牛的询问。“ 哦，你原来就认识我啊？” 发现叶成坚事前就知道他是谁之后，多疑的四眼牛不由得多看了叶成坚几眼。在他的眼中，叶成坚大约30多岁，超过1米7的身高，眼神显得是凌厉阴冷。他那两个马仔也悄悄地向叶成坚移动，以防叶成坚突然袭击他们的老板。在澳门有几个人不认识你谭老板呢？叶成坚对四眼牛和他马仔的戒备 表现得非常坦然。四眼牛是澳门的名人，叶成坚认识他的确用不着进行特别的解释。 啊，是吗？那就太好了。叶先生，我今天还有点事儿，明天请你饮早茶。上午9点吧，就在巨龙酒家，请你一定赏光。 四眼牛话说得亲切，但一直在认真地观察叶成坚的神情和反应。叶成坚镇静地看着四眼牛说， 那我就不客气了，我在多来顺赌场叠马，现在也得回去了，准备晚上开工了。谭老板，明天见。 说完往停车场那边走去了。四眼牛若有所思地看着叶成坚的背影，对他那两个马仔说， 这个家伙不简单，你们回去以后赶紧给我摸清楚他的底牌。 叶成坚和四眼牛各怀心机，他们的第一次见面就已预示了以后很难避免的矛盾和冲突。不过第二天早上，他们在巨龙酒家一起饮早茶时，两个人都非常的兴奋，谈的是很投机，大有相见恨晚之感。这个时候的四眼牛已经弄清楚叶成坚早已在香港的黑道上混了10多年，是小有名气的奸人奸，但并没有正式加入过道上的组织，也就排除了他是不是到大圈帮来潜伏卧底的怀疑。当得知叶成坚原籍是广东东莞时，四眼牛更为高兴，当即任命叶成坚做他的贴身马仔，重点负责他本人的安全。这一年叶成坚35岁，已在黑道上混了10多年的他，早已不是当年刚出道时只会小偷小摸，而且常常被警察一逮一个准的那个无下阿蒙。3-4年前他还有滋有味的做过一阵子百万富翁。那一年由于偷窃常常失手，叶成坚决定变换别的行当试试身手。在跟人合伙倒卖了一段时间钻石以后，遇事爱开动脑筋想点子的叶成坚非常偶然地发现，经过适当的烘烤，俄罗斯钻石的色彩和纹路会变得很接近世界上最为昂贵的南非钻石。大喜过望的叶成坚开始以假乱真的钻石的制作和倒卖，并狠狠地大发了一笔横财。可是正当他感到时来运转的时候，用俄罗斯钻石造假南非钻石的伎俩很快就被人识破，而制作和倒卖假钻石赚来的巨款也被他是狂嫖滥赌，花天酒地，很快就挥霍一尽。尽管如此，但是不难发现叶成坚的确比一般的犯罪分子高明，他往往能够审时度势，然后确定对自己最为有利的策略与行动方式。从伪造资料骗取压店的现金，到将俄罗斯钻石改造成南非钻石再转手倒卖，都表现出他已进入了智力犯罪的阶段。1996年的叶成坚就非常清楚，自己靠体力在道上打打杀杀的时间不多了，必须趁现在获得四眼牛信任的大好机会，利用大圈帮现有的实力和影响，闯出属于自己的一番天地来。叶成坚正式加入大圈帮后不久，就接受了第一件任务，追讨60万港元的赌债。这样的任务看似不复杂，因为在澳门，赌博业是得到澳葡政府保护的支柱产业，故此不论从法律还是道义，追讨赌债都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不过在澳门黑道上势力不小的大圈帮，竟然为60万港币的区区之数让欠债人拖了大半年而无法可施，可见欠债人绝不是一般的人物。经过一番了解，叶成坚弄清楚欠债人是一个30多岁名叫秦丽英的香港女人。10年前从内地迁居香港的秦丽英，表面看只是一个闲居无事常到澳门小赌几场解闷儿消闲的普通女子，但她是在港澳两地黑道和白道都具有极大势力的某巨商包养的 DX 位外事。如此的背景，也就难怪把金钱看得很重的四眼牛迟疑不决，一直不敢轻举妄动。直到把追债的任务交给叶成坚时，四眼牛还一再地嘱咐叶成坚说， 事情你尽量地办好，但是千万不能太急啊，一定要注意方式方法。 叶成坚知道四眼牛把这个棘手的任务交给他，一来实在是舍不得白白放弃已经到手的60万元港币，二来也是对他的一次考验。此外也有不得不维护道上声誉的考虑。四眼牛作为一个黑道帮派的老大，如果追不回赌债，以后将很难再在道上混下去。他决定接受这一考验，让道上的同行看一看他的手段。四眼牛给了他充分的行动自由和适量的经费，跟踪没有专人保镖、警惕性不高的秦丽英，对叶成坚来说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当秦丽英再一次到澳门小赌时，叶成坚盯上了他，并跟踪到了香港。到香港的第二天早上，叶成坚正在秦丽英公寓住宅的楼下守候时，发现秦丽英带着一个非常秀气的7、8岁的小姑娘从楼房的大门出来，很快就上了一辆红色的宝马车。叶成坚跟踪秦丽英母女到了一所小学，并拍下了秦丽英和那个小姑娘亲亲热热告别的情景。接下来的事情就变得非常简单了。1996年4月的一天，叶成坚找到正在澳门某赌场赌得入迷的秦丽英。刚开始的时候，秦丽英并没有将叶成坚放在眼里，以为叶成坚只是好色罢了。但是明显的跟踪让秦丽英极为的恼火，她板着脸警告叶成坚离他远一点，否则就要叫人把叶成坚摆平。可是当叶成坚悄悄地对她亮了亮他们母女的照片，并压低声音对她说话以后，秦丽英不由得神情大变，乖乖地跟叶成坚走到了赌厅的一个偏僻的角落。因为他非常清楚地听到了，秦太，恭喜你有个漂亮的女儿，你不会希望她哪一天稍不留神掉到海里吧？这可绝非玩笑，这是威胁。叶成坚看似清秀的瓜子脸上所流露出的阴冷神色，也使将宝贝女儿视作命根子的秦丽英心里泛起了一股寒流。面对已经被打掉傲气的秦丽英，叶成坚没有再说任何的废话。只见他单刀直入，用不容置疑的口气说，秦太，你欠我们的60万加上这半年多的利息，希望你在半个月内还清。提到赌债，秦丽英开始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她想故伎重演，尽量用强硬的口吻说， 哦，原来是为这件事儿啊，哼，我早就说过了，有什么事儿你们找 C 先生说去，他会搞定的。说完了，她想扭头就走， 叶成坚并没有阻拦他，只是在他身后冷冷地说， 找 C 先生并不难， 不过，或许你们得先到海里头去找女儿。说着说着，拿出秦丽英母女的照片，双眼盯视着秦丽英，从容地将照片横撕一下，叠起来再竖撕一下，然后将撕碎的照片从手中轻轻地弹落。叶成坚跟以往的追债人不同，并不把 C 先生当一回事儿。护身符不灵了，使得秦丽英大感意外，一时间不知所措。他结结巴巴地对作势离去的叶成坚说：“ 这位先生，你先别急啊，我们再好好商量一个解决的办法好吗？”“ 没什么好商量的，我说话算数，从今天算起，给你15天回香港筹钱，超过一天你就别想再看到你活着的女儿。” 说话的时候，叶成坚的双眼闪着寒光，紧紧地盯着秦丽英。说完，不等秦丽英做出任何的反应，转身就朝赌厅的大门走去。叶成坚这一票压得很准，仅仅过了10天，秦丽英就将他所欠的赌债送到了澳门，交给了叶成坚。之后有人问叶成坚，如果秦丽英不如期的还赌债，你是不是真敢把秦丽英的女儿扔到海里？会不会害怕 C 先生的报复呢？叶成坚回答说，如果连一个女人都治不住，还在这个道上混什么劲儿？哼，不敢杀人，那更是连混也别混。而一个人想报复，不管他是谁，都得先考虑自己会不会成为别人报复的目标。虽然只是追回了一笔不大不小的赌债，但是这件事完结以后，叶成坚在大圈帮竖起了敢打敢拼、有谋略、有手段、是个狠角色的威望，赢得了不少年轻帮派成员的钦佩，这对于他发展个人势力的企图是大有好处。此事过后不久，10多年来一直郁郁不得志、总是自怨自艾的叶成坚，又遇上了一个表现他自己的好机会。由于四眼牛在黑道上一直保持低调，只要不对他的根本利益造成很大的影响，于是他往往先退一步去求解决的办法。所以 14K 跟大圈帮一直并没有比较激烈的冲突，澳门黑道势力最大的 14K 也没有把大圈帮看作对手。不过随着一些比较年轻的成员加入到帮派中来，原有的一些大家似乎都信守的规矩和秩序渐渐地失去了约束，黑道上的纷争也就变得更加微妙和复杂了。阿生就是澳门黑道新生代中的一员，只有20多岁的阿生以好勇斗狠著称。他从小浪迹街头，17岁加入14K 后如鱼得水，一直是帮派纷争中冲到最前面的主要成员。14K 的老大崩牙驹非常喜欢和欣赏阿生的勇猛，把他收为自己的干儿子。成为崩牙驹的干儿子之后，阿生是气更盛，自以为在澳门黑道他干爹崩牙驹无疑是第一号的老大，而他不是第二也是第三号人。叶成坚加入大圈帮前不久，阿生带了几个马仔强行占据原本属于大圈帮的喜欢来赌场，四眼牛托人去跟崩牙驹讲述，也就是谈判，要求崩牙驹管教一下阿生，把喜欢来赌场退还大圈帮。崩牙驹是一再推辞推诿，既不说还又不说不还，只是说那是小孩子闹着玩， 要饲眼牛不必太认真了。崩牙驹得了便宜又卖乖，但慑于14K 的强大实力，饲眼牛一直是敢怒不敢言。这一次叶成坚追回相当难缠的欠债人的赌债以后，拿到花花绿绿港币的四眼牛固然高兴，可是也害怕秦丽英的保护人报复，借口说要照看珠海那边的投资，跑到珠海去避风头，把大圈帮在澳门的日常事务交给了叶成坚处理。大圈帮中的强硬派对阿生占据喜欢来赌场一直是耿耿于怀，这时候便想趁害怕动武的四眼牛不在澳门的机会，鼓动暂时执掌行令人权力的叶成坚夺回喜欢来赌场。那不仅仅是人争一口气，佛争一炷香，同时喜欢来赌场每个月都能为大圈帮带来大笔的收入，是大圈帮重要的据点。本来叶成坚并不想在这个时候就挑起跟 14K 的争斗，他尽心费力地追回60万元港币的赌债，四眼牛只给了他5万元，不到总数的1/10，显得过于小气，也让他心里头不痛快，担心在四眼牛的手底下干不出什么名堂。正在琢磨加入大圈帮这步棋是不是走对了，不过众多的大圈帮成员的鼓动又激起了他潜伏的野心。他觉得夺回喜欢来赌场是他在澳门黑道扬威立名的好机会。叶成坚是个赌徒，有胆量也有谋略，在准备行动之前，他派出了好几个人跟踪阿生，摸清楚阿生什么时候去喜欢来赌场，去的时候带几个马仔，在赌场待多久，喜欢什么，讨厌什么。认为对阿生这个人已经有了深入透彻的了解之后，叶成坚带了几个人于夜深人静赌场人最多的时候，大摇大摆地走进了喜欢来赌场。 纪实文学 A 号大案，作者林文进，演播李志新，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蒋树珍，明天继续播出。